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引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往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赵云在乱军之中反复冲杀，终于寻找到了主母糜夫人和少主阿斗。那么赵云赵子龙究竟能不能保着他们杀出重围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糜夫人正着急的听见马腾乱英声音所响，直奔自己而来，抬头一看，子龙将军，使了最大的力气叫了一声子龙将军。赵云听见了，赵云抬头一看糜夫人，赵云心里难过，眼泪都下来了，马往前一催，滚鞍下马，说他甩正离鞍下马都不是，如同在马上滚下来一样，把大枪往地上一戳，然后把马往上一拴，跪在地上紧爬几步，来到糜夫人面前。子龙拜见糜夫人。夫人，夫人身受重伤，受此连累，是我赵云之罪。糜夫人，请您赶紧上马，我保您去见使君。哎，子龙将军，你看我身受重伤，身上带箭，我一人走不动了。哎呀，主母啊，我把您扶上马，我拿着大枪在部下保着您前去寻找主公。子龙将军办不到，我一人寸步难行，您上马我保着您。子龙将军，你身为大将，你知道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曹操的军马，你胯下马掌中枪能够与敌人一战，如果你在部下保着我，我在马上遇见敌人，你如何厮杀呀？子龙将军说到这儿，把怀中的儿子往上一拖，子龙将军可怜他父亲漂流办事只有这么一点骨血，我已然不成了，念在你们君臣的份上，你把这孩子送到刘皇叔面前，我随死终身无恨。哎呀，夫人，我在部下保您，一定保您平安而回，能见到主公。不成了，子龙将军，我确实坚持不了了，如果遇见敌人，保不了我也保不了孩子，子龙将军你如何迎敌？子龙将军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带着孩子前去寻找使君。你要看三国演员文三番五次，赵云是让糜夫人说什么也不答，那赵云就是劝糜夫人，就是不走，他知道自己已然走不了了。 就在这时候，听见四面八方炮鼓连天，那刘备呀、那刘备的兵将，万马奔腾，杀声震耳。糜夫人一听，心急如焚：“刺龙将军呐、你快走吧！糜夫人，请您上马。”赵云跪步往前爬。糜夫人一看不成了，心生一计，用手一指：“刺龙将军，你来看敌兵来也。”赵云、赵子龙扭向回头一看，就在这个时候，糜夫人把公子阿斗往地下一放，转身行，投奔枯井。您要看京剧《大战长坂坡》啊，说赵云的戏不少，头一出盘桓战公孙，那是赵云刚出世啊，因为公孙瓒跟袁绍商量好了，袁绍答应他将来得了战果以后分给他去战刘馥，冀州刺史刘馥，结果呢把刘馥这地方拿下来了，还把人公孙瓒的兄弟给杀了。公孙瓒报仇，指挥人马杀上前去，结果大将文丑奉袁绍之命跟公孙瓒打在一起，公孙瓒马失前蹄，文丑大枪点到这儿了，马上公孙瓒就得死在文丑之手。这时候一员小将上前来，手拿大枪擎住了文丑大枪，跟文丑大战四五十个回合，把公孙瓒给救了。您要听京剧，这出戏叫战盘河，盘河战。公孙瓒得救之后就问这员小将：“请问壮士姓叫何名？”“我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是赵云、赵子龙头一次出世，《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清楚，身高八尺，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宽额崇义。那赵云是非常的精神，所以在台上要演赵子龙，那真是年纪轻轻脆武生，扮相得俊，飘逸，潇洒，武功得好，嗓子得喝亮。杨小楼活赵云活子龙啊，第二出戏就是借赵云，咱们前边说过刘备刘玄德借赵云，第三出戏那就是大战长坂坡了。你要看大战长坂坡啊，这点特别动人，糜夫人投井。那么赵云赵子龙不能让糜夫人投井，演戏跟说书不一样，说书说的是劲头，演戏演的是风采动人。糜夫人转身一投井，赵云赵子龙伸手一抓，这叫抓批。演这出戏的人多了啊，李惠良天津大武生啊，王金禄老师、杨少春演这赵云赵子龙都演得好，各有一绝。当然评论跟体会角色不一样，说李惠良一上台演赵云，啪一亮相一起吧，倍儿精神啊。有的人演赵云的手里拿着扁包，哐嚓嚓嚓嚓嚓嚓，因为刘关张打了外仗了啊。其实我觉得两种演法都是对的，虽然说赵云赵子龙跟着刘关张打的外仗，但是赵云的心情扒开这劲头了，所以每个人体会角色的心情不一样，他演出来也就不一样。那么抓皮如果抓得不好，这动作搞不好，您能够看见赵云把这位糜夫人推下去一样啊。所以这两个演员必须得好好的配合，糜夫人要投井，演赵云赵子龙这武生演员要抓批。说什么叫批？外边配这叫批，没领子对襟的，里边这叫靴子，女靴子对襟的有领子，那么男靴子是大襟的。这抓批俩人得配合好了啊，我也向京剧艺术家请教过，脸儿一配合演糜夫人，八往旁边一甩，这叫现椅子，就是这头发往旁边一甩，得把这披露出来。演武生这位拿手腕啪往上直一搓，得把这外边的披跟里边的靴子得搓出来，两个得裂开，您不能叭把靴子也裂出来了，把里边的全带出来了啊，那大变魔术大变黄人，这京剧可不行，中国传统艺术啊，所以在后边叭这么一搓，这女演员叭把现椅子这么一甩， 眼罩人得往上一搓，让这外边的皮跟里边的靴子得离了骨。把伸手一拽，这位往这一跳，这位往出一扯，所以这才精彩啊！你要让我演就麻烦了，我一扭我就疼啊！让我们那位演赵云，没那么大本事，一会儿把我这件衣裳都给我列出来了，好容易挣点钱做的是吧？所以说，在舞台上演京剧哈，还甭说扮上，我挺佩服京剧演员的。有人看着又什么都那么容易，什么都那么容易。我记得咱们在宣南时候有一回演四郎探母哈，把这个何云伟演铁镜公主，这头勒得早点，我上后台看他，我说怎么样云伟，晕了晕了，我受不了了，连先生，我实在受不了，勒得太早了。你以为唱戏那么容易呢？你以为我们说书那么容易呢？您说说试试啊。所以干什么都有什么的难处。所以你要看长坂坡，要看糜夫人跟常山赵云赵子龙，一个清音，一个武生，能够把这抓屁眼的能叫下词儿来，那可是大武生大行家了啊！咱们中国有很多名演员演这长坂坡，那么真正长坂坡没工夫抓这屁，趴着一头井，这还等着你抓，没有这个是吧？赵云赵子龙等知道了，再扑过去，扑通一声，糜夫人已然落井身亡了。那赵云再救没法救了，怎么捞啊？他没法捞了。什么年代不像现在？就是现在，您得请多少人上这儿打捞去？外边炮鼓连天，杀伤战耳，遍地都是曹营兵将，而且老百姓连哭带喊，遍地都是尸身。梅夫人这一头井，赵云、赵子龙低头这么一看，呀，傻了，没法救啊！再一看井旁边这孩子。不到一岁的刘备的唯一血授公子阿斗，想起糜夫人托付刘皇叔就这么一点骨血，赵云赵子龙赶紧跪在地上，解开了护心宝镜这判甲丝绦，把护心宝镜抠开了，然后把公子阿斗放在自己的怀中，紧了紧判甲丝绦，紧了不行，孩子受不了，松了，孩子掉出来了。赵云赵子龙一边勒着一边瞧，外边还得防备敌人的兵将，好容易把护心宝镜给勒好了，孩子平安无事了。赵云站起身形，伸手拔这枪，再一看这口枯井，糜夫人投井身亡。倘若曹操兵将来了，要发现了怎么办啊？哎，赵云这条枪压后把抬前把，就冲这半朵的墙啪一挑，说赵云有这么大力气吗？那墙都烧坏了，烧酥了，一下呼啦的，正好这口枯井挨着这破墙头，这些砖头瓦块尘土就把这井给埋住了。赵云不敢耽搁，鲁司将任等搬鞍上马，双手一捋大绳，低头一看怀中的阿斗、啊、赵云心说我这仗不好打了，凭我赵云胯下马掌中亮银枪见着敌人喝出命去了，可有一劫，现在我怀中有刘备的儿子，我得把这孩子平平安安交给我家主公刘皇叔，尽我臣子之德，怎么办？手中里的大枪他得架着，这匹马往前走，啊，催马直奔长坂坡，没走了一里多地，对面曹营兵将就过来了，对，刘备战将人头交上。赵云赵子龙抬头一看，前边有这么二三百个曹操的兵，当中这一员大将，青铜盔甲，斗枪战袍，扎扎红胡须，两只大铜铃眼，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曹洪手下大将燕明，赵云不认识，赵云一大扎枪，来将投命，你家将军燕明，你是何人？常山赵云。说到这儿，常山赵云身上一较劲儿，将了那条枪上刚要使劲儿，哎呀，低头一看，怀中有公子阿斗啊。 仗可就不好打了。幸亏燕明不知道他怀里有孩子，如果他知道怀里有孩子，那可就麻烦了。燕明是曹洪手下大将，他一看对面常山赵云过来，唰，他不知道赵云多大能耐，往前一骑马，搂头盖脸就一刀。赵云赶紧荷枪招架，枪往上一斜，你要真砍人，唰，我让你枪刀滑下来。叶明一看他贺枪，赶紧翻刀头线刀短刀转，就直奔赵云的钢嗓咽喉。赵云拿大枪斜着往出一挂，俩人二马一搓蹬，这口大刀横着一推，直奔赵云的胸口。赵云心上坏了，这可是公子阿斗啊，在马上这么一躺，有打这刀底下钻过去，他还得紧背空胸，得给孩子腾出地方来。这马是真给坐进去，这马也塌腰，你说这马算通灵行？这一下唰的一下，有打三尖脸上到那过去了，两人分回马来再战。赵云心说我不能饶你了，大枪往前一递，没想到叶明这刀真快，唰，赵云这枪没法快，为什么？这儿有孩子，这口刀下来了。赵云赵子龙大枪后把一压，前把一挑，扎，我不敢使劲，我挑你手腕子。叶明赶紧往回一撤枪，赵云赵子龙一甩这大枪，横着一抽，叶明往旁边一闪，二马一搓动，全回了马在这。第三个回合，赵云心说不能老这么坚持，一下我得要他命。这就是两军打仗的经验，全回马的第三个回合，赵云枪转一抬，枪尖冲下，两匹马往一块跑，哎哎哎哎，唰的大枪枪尖扎，就直奔燕明的这匹马的马头了。燕明一看枪扎脸，他不知道赵云能有多大的力气，一看这劲头可了不得，再说耳旁边也知道赵云这人，枪扎来了，攥着大刀护手盘，在马的马头前一后，想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往出磕赵云这枪。等这口刀竖下来了，攥着大刀护手盘，赵云这枪啪往上一转，正是燕明的梗嗓咽喉，再想撤刀都来不及了，大枪啪这么一挑，苍啷啷，大刀失手，失身坠地，这匹马哎呀呀呀呀，还怒轰而去。燕明手底下几百兵全愣了，哎呀，那呀，快跑啊！赵云可不敢怠慢，催坐下马，掌中枪往前跑。跑着跑着，赵云一勒马，赵云愣了。前边来的四五百兵，当中间整齐官高挑一杆大旗，红颜色大旗，三丈标杆，狐狸金顶，大旗一刮，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张。大旗之下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一匹枣红马，掌中一条金枪，河北金枪张合。俩人认识，赵云赵子龙在袁绍手底下当过战将，跟袁绍交过兵，谁不知道河北金枪张合三十六手金枪。再说了，赵云他不是怕张合，虽然张合有本事，凭我赵云赵子龙这条枪能够战胜你张合，可有一劫，这儿有阿斗。再说张合是胜利军呢，我已然来回冲杀，杀得筋疲力尽了，面对张合怎么办？他这琢磨，张合也琢磨，一看赵云来了，张合可知道赵云的能耐，凭我的能耐我跟赵云较劲，能不能赢恐怕够呛，可有一劫，现在我带着兵将威风凛凛，兵将非常整齐，有精神头，可是你看赵云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我要是打他还不容易。他万也没想到赵云赵子龙怀中有孩子，他要知道赵云怀中有这公子阿斗，他过去那赵云就完了。所以两个人各加小心，赵云是为了保护这孩子，张合不知道他怀里有孩子，赵云哪里走，张合在此，往前一冲马，抖了一条金枪，扎。要依着平常赵云赵子龙，啪一抖这枪，大梨花枪，这枪就使出来了。现在不敢较这劲呐，啪一较这劲，这孩子受不了啊， 他一看金枪张合把枪扎过来，大枪往前扒这么一扫，啪，张合都纳闷，怎么这位变招数了，赶紧拿大枪往出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地两掌，马尾巴跟条线是来回乱转，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张合还纳闷呢，他能耐怎么落了，结婚了，娶媳妇儿了，体质稍微差了一点了，老婆练功了，他琢磨呀，他哪知道他这怀里有孩子呀，赵云想较劲较不了劲，所以两个人斗着心眼儿，可惜张合是不知真情啊，就这样两个人勾心斗角各找其能，杀了十几个回合，赵云心说我不能在这儿恋战，我要在这儿恋上战可就麻烦了，倘若张合发现了我怀中这鼓鼓囊囊的，他要一动脑筋，他认为我受了伤或者有了病了或者怎么样，他使出绝招了，我可就不好对付了，想到这儿马一拨头，哎哎哎，绕过弯去直奔长坂坡，哪里走追，金枪张合催促你们掌中金枪往前催马追，赵云往前边跑上去进步了，回头看张合了，前边可发现敌情了，什么敌情啊，大土坑啊，说有人说这是陷马坑，不对，曹操大兵啊，文聘带着人马在前边，曹操传下命令一天一宿追上刘备，刘备已然走了300里地了，这一天一宿追上刘备有功夫挖陷马坑吗，他没功夫啊，前边一大坑，赵云赵子龙就过来回头照顾张合了，没想到马往前一催，扑通一下，赵云这匹千里马就落在土坑之内，可把赵云吓坏了，这时候张合催马可就追了，赵云你哪里走，张合心说这回你跑不了了，手里拿大枪，枪转朝天，枪尖朝下，就打算把赵云炸死，赵云急坏了，着急着急，这是怀中的公子刘禅，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抠开一点护心保镜，一看这孩子没动静，他哪知道这孩子睡着了，他也听不见外边跑武林天山山这玩意儿啪啪啪啪，他这声音赵云哪知道，赵云用手一拖这孩子，这孩子生气了，干嘛朝我这样啊，哭了，这孩子一哭不要紧，这马受不了了，这战马听得见炮响鼓响杀声喊声震动天地，他听惯了这孩子哭头一回，这马心说什么声音，这孩子哇这么一哭，赵云拿自个儿枪短扒一扒马的后座，这马受了惊了，马往起这么一纵身一下出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大清国要完， 诸位主公，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等等， 怎么？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